1-800-106-108。 有人说，如果把香蕉和钱放在猴子面前，猴子会选择香蕉，因为啊，猴子不知道钱可以买很多香蕉。在现实当中，如果把健康和钱放在您的面前，可能有不少人会选择钱，因为他们不知道健康可以换来更多的钱和幸福。 记得我姥姥说过，这个世界上除了生与死是大事儿之外啊，其他都是小事儿。什么是生与死？不就是健康与否吗？所以我们也是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忙碌的同时请不要忽视您的健康，因为您倒下了多少钱都换不回来。 是的，那么今天鲜芋仙厂家为了您和全家的健康，特别举办了伏天进补入冬打虎的海参进补粥活动。厂商建议零售价格1999元一盒的鲜芋仙海参，活动当中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除了可以享受单盒裸价699元之外，订购三盒就多送一盒，划到每盒只要524元，每头海参只要10块钱。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纯进口的，纯野生的，又是一级品，而且才10块钱一根，就冲着这几点，我觉得您都应该来试一试。而且您现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不仅海参让您满意，免费送您的水洗棉的夏凉被也同样是应时应景。 对， 2米乘以2米3的规格，轻薄柔软又舒适，而且还能机洗，省时又省心。之前想购的会员价也要298元一床，现在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订购海参就能不花钱免费得，千万别错过了。4007106108，4007106108。 但是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夏季呢是野生海参的休眠期，它们需要储存能量和营养，所以呢正规的海参厂家是禁止捕捞的。也就是说啊，这一批鲜芋仙海参推荐完之后，您再想要订购到纯野生的、纯进口的又是一级品的海参，可能就得等到年底了。所以呢，我真的建议您这一次10块钱吃野生海参，还有白得一床夏凉被的活动，一定要把握住了。4007106108，4007106108。 看到手机尾号0010的朋友说，10块钱一头的野生海参，那我可以天天做海参小米粥吃了。还有4755的朋友说，上了年纪之后啊，才知道年轻的时候太不懂得珍惜自己了，不应该抽烟，不应该喝酒，不应该熬夜，不应该和老伴儿斗气。现在身边的好多老同事都不在了，我们应该好好的活着。还有0098的朋友说，我已经吃了2年多的鲜芋仙的海参了，也没有觉得什么大不同，就是现在啊，爬楼不害怕了，更有劲儿了，所以我会坚持吃的。 是的，好身体都是好习惯坚持出来的，父母年纪大了更需要营养的补充。每百克的鲜芋仙海参呢，富含53.6克的氨基酸，73.1克的蛋白质和1.26克的脂肪，以及海参粘多糖和人参皂带等等，这些呢都是很珍贵的营养元素。现在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花10块钱就能够给全家都补充到，这才是真正的关爱。4007106108，4007106108。 好，活动很快就要结束了啊，还没有打进热线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4007106108，4007106108，手机尾号10043596-0018-5423的朋友都是刚刚订购成功的，都表示啊，10块钱哪里花不到啊，给孩子买个肉串，一次停车费，半包香烟钱，就能吃到一头进口的野生海参，那肯定是划算的。 是， 所以如果您是长期吃海参的朋友，一定不会错过今天的优惠。4007106108，4007106108。 就算您是第一次吃海参的朋友啊，我也建议您不要错过今天的优惠，毕竟啊，10块钱您在哪里都不可能买到一级品的野生海参。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 好，提醒各位最后的一分钟了，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原价7996元的四盒野生海参，现在只要2094元，四盒160多头的淡干海参，至少可以吃上1年多的时间，划算到每头 头呢只要10块钱，而且还有一床价值298元的水洗棉的夏凉被免费赠送。货源紧张，活动随时报停，所以加油打电话吧，4007106108，4007106108。 欢迎你，醒目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邓绥在后宫的一番作秀效果却非常的好，嘉德宫里的侍从们当然不可能让邓贵人当着他们的面儿就上了吊了，于是都极力阻止邓绥的举动，结果是拉的拉，扯的扯，拖的拖，推的推，那场面怎么是一个乱字了得。众人这一闹正是邓绥想要的结果，因为这么一来啊，刘肇自然知道了这件事儿。刘肇听说之后就很生气呀、啊。首先，殷皇后的举动严重地伤害了她幼小而脆弱的心灵。其次，邓绥的举动极大地震撼了她纯真而纯正的心灵。忍无可忍的刘肇产生了废立皇后的想法。还真印证了这样一句话，缘来西缘，缘去随缘，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珍惜身边的所有一切。白菜我所爱也，萝卜亦我所爱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白菜而取萝卜者也。这次生病让汉和帝刘肇发出了感叹。经历过生死的人会明白很多，人生无常，万一哪天自己一命呜呼，那么殷皇后就会掌权，以她那种我行我素唯我独尊的作风，势必给大汉王朝带来了巨大灾难，所以时不我待，必须废后。刘肇此时就像在炉火前看着火焰，一个眼睛看到的是蓝色，一个眼睛看到的是黄色。当他想把这两个火苗分开的时候，他失败了，而他看见了这两种火焰，代表了在他心中的两种形象，爱的人和不爱的人。对邓绥是爱屋及乌，而对殷皇后那是恨屋及乌。可是呢，废了皇后的程序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刘肇还在寻找理由和借口的时候，殷家人已经开始行动了，他们想先下手为强，以确保殷皇后的地位。公元102年的夏天，殷皇后召外祖母邓珠入宫叙旧，谈到伤心之处不由得是泪水连连。一看外孙女儿这么伤心难过，人比黄花瘦，邓珠是大为心疼，于是安慰殷皇后说，别伤心难过，既然和帝那小子对你这么不好，他不仁，我们也就不义。说完，邓珠就说出了一个妙计，巫蛊之术。按理说这是个馊主意啊，但此时病急乱投医的殷皇后 在想不到好办法的情况下，决定走姥姥指引的这条邪路，使用巫蛊之术来消灭眼中钉、肉中刺、瞪髓。我们从历史经验都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使用巫蛊之术的人，结果往往不成功就成人，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可是邓髓也不是吃素的，自从上演一哭二闹三上吊之后，他已经吹响了跟殷皇后正式开战的号角。在这场明争暗斗当中，他也时时注意着殷皇后的一举一动。也正是因为这样，殷皇后的小伎俩自然不能逃过邓贵人的眼睛。永元十四年四月，也就是刘肇病重后的不到半年，有人给刘肇打了个小报告，告发殷皇后。缘由是殷皇后和外祖母邓珠合谋行巫蛊之术，欲行不轨。告发的人幕后主使自然就是邓髓了。刘肇正愁找不到对殷皇后下手的机会呢，这个报告引起了他的高度重视，于是他马上派出中常侍张慎和尚书陈包组成了稽查二人组，要求通过望闻问切来彻底调查这件事。调查的过程很平淡，证据确凿，调查的结果很单一，事件属实。接下来就是抓捕行动，殷家很快被一网打尽，再接着就是审讯。殷家上下知道坦白从宽、牢底坐穿这句话，都选择了抗拒。眼看殷家上下头可破、血可流，就是不肯低头认罪。那审讯的官也不是吃素的，马上搬出了18种刑法进行严刑逼供。可殷家上下还是将不屈进行到底，最终邓珠的儿子邓凤、邓毅，殷皇后的弟弟殷辅已死，捍卫了自己最后的尊严。可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毅力的，面对生死，还有个别的人最终忍受不了这种生与死的折磨，承认了殷皇后伙同殷氏家族施行了巫蛊之术。物证有了，人证也有了，在铁证面前，刘肇底气足了，废后这件事也就不再埋藏于心，而是付诸行动。6月，刘肇派司徒鲁公一边先住的叩开了封闭很久的长秋宫，一文如命的没收了殷皇后的喜寿，一柱成天的把殷皇后请到了另一座别宫冷宫、同宫当中。一掷乾坤的吴方侯殷刚得知儿子死了，女儿被废，知道形势一泻千里，他很识时务地选择了一走了之，自杀。殷刚死后，刘肇下令对一朝之患的殷氏家族一网打尽，只剩下一鳞半爪的殷刚，另两个儿子殷毅、殷敞，连同邓珠被定罪为祭祀助祖，流放日南郡比景县去当奴隶了。其他内外宗亲一律免官，赶回老家新野去种红薯了。就这样，殷氏集团彻底的倒了。一息尚存的殷皇后在同宫中回味着7年皇后的美好风光，回味着7年皇后的辛酸痛楚，更承受着沦为布衣的失意和落寞。一步登天那叫喜悦，一落千丈那叫悲苦，一孔之见那叫无知，一无所有那叫轮回。最终一穷二白的殷皇后知道一目难知，选择了一了百了，自杀了。听闻殷皇后一鹤飞天之后，刘肇选择了一脸漠然。最终 殷皇后的尸首被几个奴仆草草埋葬在临平亭部，一代皇后一败如水，一钱不名，一名不仕，自留一半心香，成为一伤一勇也。殷皇后的随风而逝，意味着透明的红萝卜邓绥彻底翻身了，变成了飞上枝头的凤凰。果然，永平十四年十月，和帝刘肇在殷皇后尸骨未寒之际，下达了册后诏书：皇后之尊与朕同体，承宗庙无天下，其意在，为邓贵人德冠后庭，乃可当之。对此，邓绥出人意料的上书，表示自己无德无才，不能胜任皇后一职，请和帝另择高就。刘肇对邓绥的谦让大为赞赏，回了这么一句话：皇后非你莫属。邓绥再推让呢，刘肇还是说皇后非你莫属。这就没办法了，邓绥只好不情愿地接受和帝的好意。21岁的邓绥经过四年的隐忍，终于登上了皇后的宝座。这得益于他一贯的优良作风，低调做人，高调做事。当了皇后，邓绥在坚持这一风格不动摇的同时，还加大了作风建设。首先是洁身自爱。在邓绥做皇后之前，各郡国都四处搜刮奇珍异宝向后宫进贡，宫中也以奢华为风尚，老百姓不知道为此遭了多少罪。邓绥当上皇后以后，马上下旨，今后过节不收礼，收礼只送笔墨就行。意思就是说，郡国向帝后进贡是一种礼节，只要礼节到了就行，不要也不准送重礼。第二是举贤避亲。按照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说法，邓绥晋升为皇后之后，他的亲人都会得到重用。事实上呢，刘肇的确想给邓绥的亲人加官进爵，可邓绥却拒绝了，理由是举贤要避亲才能服天下。邓皇后的大哥邓峙只当了个小小的虎贲中郎将，而且这还是邓峙靠自己的本事爬上去的。第三是贤惠达礼。自从那次大难不死之后，刘肇的身体变得很虚弱，常常是卧病在床。邓绥衣不解带地守在刘肇的身边，煎药喂药，心细如发。刘肇睡觉的时候，他也寸步不离，默默坚守，做到随叫随到，连下人看了都心疼。三管齐下，邓皇后的所作所为赢得了宫廷内外的一片赞扬。班超的妹妹班昭以她为鉴，写下了传世名作《女诫》。女诫分为卑弱、夫妇、谨慎、复行、专心、取从、淑媚七大部分，全文1600多字。班昭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在文中还举了很多先例，同时用古诗还有诗经等段落来做论证，文笔凌厉，而且经常用排句，颇显高超的文学艺术修养。女诫对女性的要求异常全面，并且将四德做了注解：悠闲贞静，守节整齐，行疾有止，动静有法，是为妇德。择词而说，不到恶语，食然后言，不厌于人，是为妇言。冠冠陈秽，服饰鲜洁，沐浴以时，身不垢辱，是为妇容。专心访祭，不好嬉笑，节起酒食，以奉宾客，是为妇功。 认为女孩一生下来就要受到跟男孩迥然不同的待遇，睡在地上，拿纺轮做玩具。班昭认为这是妇人的常道。对妻子而言，丈夫是至尊至高的，是天的象征。弑夫如同孝子敬忠父母，忠臣礼顺君王一样，不能有平等之念。所以他极力鼓吹贞洁观念，推崇夫有再娶之意，妇无二世之意的原则，强调天故不可逃，夫故不可离。这样贞洁就成了班昭高高举起的大旗，从此揭开了大多数女性受苦的序幕。尽管好女人邓绥是悉心照顾，却没有挽回汉和帝刘肇的生命。刘肇尽管凭着一己之力从窦氏外戚手中力挽狂澜地夺回了政权，随后一手抓后宫建设，一手抓经济建设，轻徭俭赋，励精图治，想要延续明章之治。可是呢，也许是殷皇后和邓绥这两位绝代双骄分散了他太多的精力，也许是他过早担起了集国事、家事、天下事于一身的重担，他的生命不能承受如此之重。元兴元年，也就是邓绥当皇后的第三年，正值北风萧萧的冬季，年仅26岁的和帝刘肇在京都洛阳张德前殿选择了眼睛一闭不睁就去了。他就像透明的红萝卜里的黑孩一样，钻进了黄麻地，像一条鱼儿游进了大海。刘肇撂挑子了，而接担子的是年仅24岁的邓绥。他的身份由皇后一跃提升为太后。这位年轻的令人侧目的新太后高升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寻立太子。为什么太子还得寻才能立呢？那是因为刘肇在宫中尽管广撒雨露，而且收获也很丰富，前后有10多名皇子降生。可不幸的是，这10多个皇子的结局却是一样的，都夭折了，没有留下一儿半子。现在他挥挥衣袖走了，立接班人就是一件大事难事。事实上呢，立太子的事情不但邓太后着急，朝中的大臣们更着急。他们想着识君禄忠君事的原则，马上召开紧急会议，中心思想只有一个，商量从汉和帝的兄弟诸子当中另立贤人为帝。可就在大家为新帝人选争论不休、争执不下的时候，邓绥不但来了个不请自来，而且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和帝生有2个皇子散落在民间，随后对这些面面相觑、惊疑不已的宫卿大臣们进行了解释。和帝当初见自己生皇子在宫中无一例外的夭折，为了防止有人加害子嗣，就一颗红心两手准备，一旦有皇子降生，就秘密地抱出皇宫寄养在民间。皇天不负有心人呐，总算有2个皇子存活下来了。现在和帝去了，该是寻找失散皇子的时候了。众大臣一听有这么振奋人心的好消息，自然极力赞成，派人去宫外寻找皇子。尽管当时交通不发达，但因为有内线指引路径、点明方向，寻皇子组很快找到了2位皇子，刚满8岁的刘胜和刚满100天的刘龙。按照嫡长子继位的原则， 刘胜应该继承皇位。可这时的邓绥却坚决地支持年仅百天大的刘隆为皇帝。理由是刘胜虽然大，但从小犯有痼疾，小儿痴呆，让他当皇帝，将来也是个糊涂皇帝。于是为了江山社稷着想，立刘隆为宜。当然了，这只是邓绥名义上的理由。实际上，另一个主要原因是邓绥膨胀的野心在作怪。这个时候刘胜都8岁了，再过几年就到懂事的年纪了，就可以自己执政。这样的养子是很难养亲的。这样一来，邓绥煞费苦心的努力就会付之东流，风华正茂的他也因此而变成明日黄花。而只有襁褓中的刘隆，才有可能让自己像当年的马明德皇后那样，养出一个完全只认自己做母亲，认自己的家族做舅家的皇帝。正是因为这样，邓太后自然力挺还在襁褓中的刘隆为皇帝，以便达到自己长期摄政的目的。为了避免夜长梦多，一向温顺的邓太后做出了一意孤行之举。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迎立少子刘隆为帝，封8岁的哥哥刘胜为平原王。邓太后的举动出乎大臣们的意料，他们想反对，但生米已经煮成了熟饭，反对无效之后，他们也只好选择了顺从的妥协。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季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咿 呀，我宁是醒目却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季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刘隆就是历史上的汉商帝，因为刘隆太小，由邓太后临朝听政。邓太后昭告天下，在诏书里自称为朕。皇帝右冲承同鸿业，朕且全左助听政，静静淫位不知所计，身为治治之本，道化在前，刑法在后。将其中和，广施庆会，与利民更始，其大赦天下。自建武以来，诸犯禁锢，诏书虽解，有司持重，多不奉行，其皆复为平民。为了给自己树德立威呢，邓太后来了个新官上任，4把火。第一把火，树立个人的绝对权威。邓太后刚把新皇帝迎回来，突然传出宫中被盗了一筐珠宝。一筐珠宝那是多少钱呢？在当时可以成为京城第一盗案。当有人上报时，邓太后认为这关乎宫廷风纪，并没有把这件事交给相关的司法部门或者法官去办，而是来了个亲自审案。别人审案都是动刑，而邓太后却只是动口。 他找宫里人进行逐一问话，通过察言观色，最终查出了盗宝的内鬼。第二把火，展示自己超凡的能力。邓太后还得处理一件棘手的事情，偷珠宝案子之后，何帝生前的马夫们又告一个名叫吉成的人有巫蛊先帝之罪，抓到叶廷狱中拷问，也供认不讳，于是报案上报太后。邓太后看过案情，心里边很是疑惑呀，总觉得事出无因。这个吉成是何帝生前宠幸的人，按说对他是有恩惠的，而吉成平日也从无怨言，为什么何帝死了之后反而会行巫蛊诅咒呢？这事情完全不合情理。尽管证人口供俱全，邓太后还是亲自提审了吉成。果然吉成翻了供，说自己是被屈打成招的。邓太后让人再重新审理此案，终于查明是马夫们合伙诬陷。原来那个吉成当年仗着皇帝宠幸，得罪了这些马夫，如今皇帝已经死了，于是马夫们合伙想将他置于死地。事情弄清楚之后，大臣们都感到吃惊，对邓太后的明察多智深感佩服。结果邓太后不但震慑了朝中文武百官，而且名声大振。第三把火，任人唯亲，打造自己的班底。当上了皇太后，成了摄政之人，邓绥这次彻底撕掉了伪善的面孔，不再哀请谦让，开始大肆提拔他的亲戚作为坚强的后盾。很快被他一直雪藏的大哥邓志连升三级，从虎贲中郎将升为上蔡侯、车骑将军，掌管军政大权，位极人臣。弟弟邓礼从黄门侍郎升为虎贲中郎将，为掌握宫中兵权又加了一道双保险。另两位兄弟邓弘、邓昌都晋升为侍中，成了文官中的领头羊。当然邓绥并没有一味地骄纵外戚，他对娘家人要求很严格，常告诫他们不可飞扬跋扈，不许他们做任何违法乱纪的事，倚重外戚，不让大权旁落，小心谨慎，又防止受人挟制，这也是邓绥的另一个高明之处。第四把火，由棋局之人变成操控棋局的人。震慑住了朝中大臣，打造了邓氏集团力量，邓绥似乎可以高枕无忧了。但是他还不放心，他考虑得更长远，万一刘龙夭折了怎么办呢？于是邓绥未雨绸缪，马上采取了一个补救措施，在给和帝刘肇进行隆重的葬礼之后，就在各大亲王要劳燕分飞的时候，邓绥却对刘庆的儿子刘祜说了这样一句话：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这个刘祜比刘胜还要大五岁，邓太后为什么要留下刘祜呢？当然是有原因的。在立刘龙为皇帝的时候，邓太后已经得罪了刘胜，还有支持刘胜的一批大臣。刘龙一旦有不测，新皇帝人选首当其冲的自然是汉和帝独子刘龙。刘祜虽然不是邓太后的亲生儿子，但却是他的侄儿，按关系来说跟皇亲国戚能挂钩，必要时刻让他继位，于情于理都还说得过去。刘祜虽然比刘胜大五岁，但也不过才13岁，离立业还有一段时间，他当了皇帝，他同样可以坐集大权于一身的摄政王不动摇。事实证明啊，邓绥的确属于高瞻远瞩的类型，他的这招防患于未然， 很快就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因为很快，福大命不大的刘龙就完成了他皇帝的使命，到极乐世界报道去了。延平元年八月初六，继位仅八个月的汉商帝刘龙，奶还没断呢，命就断了，死于崇德前殿。刘龙一举创造了两项记录，这时候实际年龄还不满一周岁，只是由于跨越了两个年头而被称为两岁而已。这个混沌未开的婴儿，在成为中国历史上登基年龄最小的皇帝之后，又成了驾崩时年龄最小的皇帝。刘龙一死，文武重臣再次把目光齐刷刷地投向八岁的刘胜身上，都认为他将是皇帝的不二人选。可是呢，早有预谋的邓绥马上快刀斩乱麻。初八的深夜，邓绥派邓氏集团的骨干成员邓志和邓礼连夜用轻盖车把刘祜接进了宫中。第二天正是确定新皇帝的日子，一大早邓绥就登上了崇德殿，满朝文武都穿着吉服相伴。翘首等待刘胜出现的百官马上跌碎了眼睛无数啊，被仪仗引导上殿的居然是清河王的儿子。就在众人面面相觑的时候，邓绥拿出了一张诏书，说是汉和帝的遗诏，当场宣读册立刘祜为皇帝的诏书。直到这时候，这些五大三粗的须眉才知道，又被眼前这位看似柔弱实为阴险的金国给忽悠了。尽管他们心有不甘，尽管他们本能地想站出来反对，但此时反对的结果只有一个，无效，而反对的下场也只有一个，牵连。得罪了邓太后，自己的仕途生涯也就结束了。也正是因为这样，他们在经过短暂的沉默之后，马上不由自主地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拥护新皇帝刘祜继位，支持邓太后继续临朝摄政。刘祜就是汉安帝。刘祜上任了，邓绥心安了，平原王刘胜和清河王刘庆却是冰火两重天。平原王刘胜哭了，是啊，拥有年长这个得天独厚优势的他，原本第一次竞选皇位的时候，他就是热门人选，结果他的弟弟后来居上，超过他，他当时也认了，毕竟自己身体有缺陷，虽然输给还是襁褓中的弟弟刘龙，多多少少有点窝囊，但好在是同根生，还可以释然。可是呢，这一次皇位的竞选当中，连刘胜自己都认为是不二人选。此时和帝的亲生儿子只有他一个人了，不选他还选谁呀？可邓太后却用实际行动告诉他，这个世界少了谁都是照常转的。刘祜的上任严重地伤害了刘胜幼小而脆弱的心。相对于刘胜的哭啊，清河王刘庆笑了。是啊，对于曾经的废太子刘庆来说，当年悲伤的一幕还在眼前浮现。他原本可以当皇帝的，但命运之神的捉弄却改变了这一切，结果他成为天涯沦落人。好在他并没有自暴自弃，从此变得谨慎小心。在和汉和帝冰释前嫌之后，他帮助和帝成功端了不可一世的窦氏集团。从此汉和帝对废太子刘庆感恩戴德，原本以保命为己任的刘庆又开始发迹，成了不折不扣的一方诸侯王。 柳青原本以为这将是他人生的顶峰了，可他没料到他的儿子居然阴差阳错地成了新的皇帝。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命运之神像是故意捉弄他一回，然后又回到了起点，还回了原本就该属于他的一切。面对这样的幸福来敲门，刘庆能不高兴吗？俗话说乐极生悲，刘庆也许是太高兴了，也许是心中了无牵挂，在儿子登基仅仅四个月之后他就病了。在弥留之际的他向弟媳邓随邓太后提出了最后一个请求，安葬在生母宋贵人的墓旁。邓随自然会满足他的要求，用光武帝废太子刘江的葬礼规格安葬了刘庆，刘庆终于可以死而瞑目了。邓太后再立新皇帝之后，为了让天下国泰民安，她开始了惠民政策。当时全国各地都发生了严重的水涝灾害，死伤无数人，冲毁房间无数。对此邓随第一时间下令，提出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进行抗洪救灾。他下令削减太官、上方、内属等高级官员的各种专用车马、珍肴、服饰，还有各种奢侈品，对朝廷官员提出不得吃精米白面。邓随以身作则，每天只吃两顿饭，而且都是小米加蔬菜。另外邓随还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削减宫女的数量，允许宫女自由选择离开或者留守，离开的发放路费，成为自由百姓。我们知道由于宫女数量庞大，要消耗国家很多的财力，这一笔由削减宫女而节省下来的开支非常可观，所有这一切节省下来的财力全部用于赈灾，任何人不得贪污，否则严惩不贷。在邓随的努力下，那一年的水灾很快就成为过去了，老百姓很快又吃上了大米白面。但邓随立下的简朴制度却没有取消，官场形成了节俭的风气。可是邓太后所有举动都掩盖不了她一尊独大的作风，一手遮天的事实。为此邓太后除了把自己的亲友团培养成骨干之外，还把朝中的另类大臣宦官集团拉拢到了她的旗下。前面已经说过，刘肇当初在夺政过程当中主要依照郑重等太监，他掌权之后，以郑重为首的宦官集团开始兴起，宦官集团中的大哥大郑重一跃成了大长修，宦官集团中的二号首长蔡伦成了中常侍。本着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原则，郑重和蔡伦很快得到了邓太后的信任。此时为了稳住自己的势力和阵脚，邓太后开始重用以郑重和蔡伦为首的宦官集团，从而形成了邓氏集团的另一股核心力量。连宦官都开始干预朝政，作为三公之一的周章对此是敢怒也敢言。可三番五次状告无门之后，周章明白单靠嘴皮子是没用的，他就想到了武力逼宫这条路。于是他开始暗中联络反对邓氏集团的官员，想发动一场突然袭击夺取政权。朝中自然不乏正义之士，很快周章就和他的同伙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制定了革命的详细计划。计谋是关门捉贼，步骤是潜入内宫，紧闭宫门，瓮中捉鳖，诛杀贼党， 无力逼宫，改黄换正。他们甚至连最终的结果都规划好了，将邓太后废居南宫，将安帝废为远国王，拥立和帝长子平原王刘胜为皇帝。应该说计谋很详细也很周密，如果成功的话，那么东汉将迎来一个新的时代。可是周章很快明白了不成功就成人这句话的内涵，因为保密工作做得不到位，结果这场精心策划精心部署的政变还没有付诸行动呢，就被邓氏集团得知了，结果他们还正在磨刀霍霍，就被来了个一窝端，最终周章落得个壮志未酬身先死的下场，他的党羽也都随风而逝。剪除不听话的周章等朝中反对派之后，邓太后极力打造的邓氏集团彻底站稳了脚跟，从此就开启了他们的时代。邓绥不会料到啊，他跟汉安帝竟然上演了农夫和蛇的故事。邓绥最开始扶植刘祜，那是因为他觉得家花不如野花香，刘祜会比刘胜更加的听话。可邓绥没料到，他踩了刘祜这朵野花，但刘祜却没有感恩。相反，随着年龄的增长，刘祜从不听话到反叛，到最后干脆把他给忘了，公然和他作对，弄得爱恨交加的邓绥是无可奈何。相对于准太子刘祜的叛逆，废太子刘胜却显得乖顺多了。他尽管沦落为王，却并没有公然地和邓太后作对，甚至还对邓太后很是恭顺，谨言慎行，甚至到外面公开发表声明的时候，他也总是称赞邓太后德政，称她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好太后。对此有的人不理解，问他这是为什么呀？刘胜开始笑而不答，问的人多了，他不经意间来一句，我和太后有血浓于水的舐犊之情，这份恩情怕是一辈子都忘不了。邓太后听了之后是大为感动，可邓太后还在感慨呢，永初七年，年仅15岁的刘胜去世，没有留下一儿半女。刘胜走了，邓绥哭了。回想往昔，自感失算的邓太后懊悔失落之情溢于言表，出于弥补的心态，她马上做出了惊人之举，为没有一儿半子的刘胜过继了一个儿子，乐安王子刘德，让刘德继承刘胜的爵位。邓太后想通过这种方式来弥补自己的失误，可是呢，这个刘德也属于福大命不大的人，过继后的他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可只当了6年亲王，却来了个安乐死。邓绥也没有灰心，没有气馁，在千里寻亲之后，于永宁元年4月14，从众多皇族晋职王子当中选出了自认为德才兼备的河间王子刘毅，将他再过继给刘胜为子嗣，大有把忏悔进行到底的气概。邓绥的良苦用心，在汉安帝刘祜的眼里看来，却是非常矫揉做作，是十分可怕的隐忧，对邓太后的成见和仇恨也更深了一步。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济航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一首歌见证了一段青春，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我们来到这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读书尽管去读，读书没有进去，我觉得读的喜欢了读下去，读的不喜欢了换一本。你愿意坐在办公桌前也可以看，你愿意坐在桌子上也可以看，你如果功夫实在好，做瑜伽的时候倒立着也可以看。读书会使生活更丰满更丰富多彩，读书在本质上是生活的一个部分。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我是钱文忠。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威名知性物血单刀富贵，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几寒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光阴荏苒，汉安帝已经27岁了，快到而立之年了，可他却依然是个被人绑了手脚的木偶，没有自由权，没有自主权，没有自立权。自由权很好理解，他被限定在皇宫里，没有邓太后的特批，不能随便出去微服私访。没有自主权，那是因为朝中一切大权都在邓太后手上，她上朝只是摆设而已，大小事务全听邓太后处置。没有自立权，那是因为她娶老婆都被包办了，她只能按照邓太后的旨意，舍弃自己的最爱，册立了邓随弟弟邓弘的一妹之女颜姬为皇后。三无人员汉安帝刘祜当然很痛苦了，很快就演变成了十不满。他不满于邓太后的一手遮天，不满于龙困浅滩，不满于现实中的种种，他觉得再这么下去他将变成一无所有。所以呢，他跟邓太后对着干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汉安帝很快物色了一个枪手，郎中杜根。这个杜根也不是等闲之辈，他马上联合了一大群郎官来了个联名上书，强烈要求邓太后内退，让汉安帝真正当他的皇帝。理由是儒家学说没有这个道理。杜根这么赤裸裸的威胁显然超过了邓太后的底线，邓太后马上以大逆不道之罪将杜根等人采用闷狗的打法，装入囊中，当众用木棒打死，然后抛尸荒野。众郎官都死了，唯独杜根生命力强，在荒山野岭之中居然还苏醒了过来。他害怕邓太后派人验尸，醒了也不敢动弹，在原地装了3天的活死人，据说眼睛都长了蛆了，可见杜根的生命力有多强。后来等到风声过去了，才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往江湖上跑，隐姓埋名在湖北宜昌一个小镇上做了15年的酒保，直到老去也没再过问朝中之事。枪打出头鸟之后， 朝中大臣人心惶惶，他们大多数都是拥皇派，希望邓太后给归政于汉安帝。毕竟汉安帝年纪一大把了，还让一个30多岁的女人骑在头上，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呀。但在邓太后的淫威之下，他们又都敢怒不敢言，不敢用自己的脑袋试刀锋的利和钝。对此，邓太后为了维持自己的政权，再度发挥她谨慎的作风，对外的反对派实行严打，对内的邓氏集团成员也实行严打。他还特地颁布法令，宣布外戚犯法与庶民同罪，严惩不贷。邓绥的另一位堂弟邓康任职越级校尉，他是个很正直很厚道的人，觉得邓氏家族已经走到最高峰了，如果不及时悬崖勒马，很可能被暴风雨刮得从山顶上摔下来，摔得个粉身碎骨，万劫不复。于是呢，他出于好意对邓太后进行了劝诫。他说，水满则溢，月盈则亏，物极必反，否极泰来，激流勇退，明哲保身。意思是交出权，保全了整个家庭，何乐而不为呢？可他的几次三番上书，结果只有一个，泥牛入海。邓太后选择了沉默，邓康呢，他就不上朝了，理由是身体有恙。可亲不亲家里人呢，听说自己人不明不白的生病了，邓太后马上派了一个贴身侍女去探望和慰问。事情坏就坏在这个侍女身上了，别人前去慰问，那是左手水果右手红包，嘴里边好话还一箩筐。这个侍女仗着是太后身边的大红人，非但只带了一颗红心两袖清风，左手空空右手空空，说出来的话更吓人呢。她对邓康的门人说了，太后娘娘驾到。吓得躺在病榻上的邓康一跃而起，接着一溜烟的来到了门口，迎头就拜。可身子却僵住了，眼前分明只有一个侍女，哪有什么太后啊？这个太后在哪儿？啊，那个我便是。怎么，你这也不是太后啊？啊，我刚才的话没说完，我是太后派来的侍女。哦，原来如此，就是如此。你个狗仗人势的东西，你骂我就等于骂太后，你骨头再硬你也是奴才，等着。气焰嚣张的侍女是一招麻雀上枝头，早已经目空一切，如今被邓康如此怒骂，她怎么能善罢甘休呢？恼羞成怒的她不再进邓府，而是一溜烟的跑回了皇宫，向邓太后来了个恶人先告状，指出了邓康五大罪状：装神弄鬼、装腔作势、装聋作哑、装模作样、装疯卖傻。说邓康人模狗样，藐视的不单是奴婢，更是太后您呐。邓太后原本就留着邓康劝他归政的一个心结在呢，现在又被贴身侍女这么一蛊惑，顿时间怒不可遏，来了个老账新账一起算，就处罚了邓康，免除官职，遣送边疆，开除族籍，剔除宗祠。意思就是说呢，从此邓康和他邓家桥归桥，路归路，从此是路人。两次枪打出头鸟之后，起到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从此以后，朝中再也没有谁敢提让邓太后归政的事儿了。 可是邓太后并没有一直摄政下去，朝中没有人敢动她，但是岁月不饶人，没有人能敌得过岁月无情啊。就在对内枪打出头鸟邓康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建光元年的春天，垂帘听政达16年之久的40岁的邓绥偶然风寒，很快就一病不起，并且很快在3月13日就永远闭上了双眼。临死之时，他看着哭得泪人似的汉安帝说了两句话：我死之后，希望陛下能大赦天下，弥补我心中的内疚；我死之后，希望陛下能格外开恩，让我和先帝合葬在一起。汉安帝是一个孝顺的人，没有不答应的理由。邓绥去世之后，一边大赦天下，一边为邓太后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仪式，把她葬于洛阳北邙山上。邓太后一生聪明，大权独揽，可就像所有被卷进权力漩涡的人一样，她终于无法保障自己身后的变化。除了因渴望权力而错误地选择储君之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邓绥是高尚的。在他治理国家将近20年的时间里，东汉王朝顺利地度过了天灾人祸不断的10年。在这10年里，邓绥夜以继日地工作，每天只吃一餐，为了国家他做到了鞠躬尽瘁。这里权且引用著名诗人李商隐的《锦瑟》，算是对这位太后的缅怀。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汉安帝刘祜终于守得云开见日出，摆脱了邓太后的阴影。他像一条苏醒的蛇一般，一爪灵蛇出洞，上演的自然是嗜血的皇冠。他首先进行了投石问路。邓太后尸骨未寒，汉安帝就追封自己的生父刘庆为孝德皇帝，生母为孝德皇后，嫡母为甘陵大贵人，以此来试邓氏集团的反应。结果呢，此时的邓氏集团都还沉浸在大姐大这一龙头离去的悲伤当中，对汉安帝的投石问路根本就没什么反应。眼看投石问路效果还不错，汉安帝马上又上演了含沙射影。为了彻底搬掉邓氏集团，汉安帝采取轻其外围层层推进的策略。先是找依靠邓氏集团的宦官集团下手。这个时候，宦官集团的大哥大郑重已经不当大哥好多年了，取而代之的是二号人物蔡伦。结果汉安帝对这位发明造纸术的人才是又爱又恨。爱就不用说了，那是因为蔡伦用聪明智慧发明创造了一张薄薄的纸，取代了厚厚的竹片，创造的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奇迹。这样的人才想不爱都难。而恨他是因为当初蔡伦诬陷祖母宋贵人，致使他的父亲沦为废太子，从而使父亲悲苦到老。这样的小人想不恨也难。俗话说君子报仇10年不晚，此时的汉安帝当然没有忘记血海深仇，他立即对蔡伦动手了，把他交给司法部门去审。结果自知没有好果子吃的蔡伦选择了服毒自尽，一了百了。看样子这句话是真的，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当然，汉安帝打击蔡伦的目的是为了剪除邓氏集团的羽翼。报了仇的汉安帝一边追封祖母宋大贵人为静隐皇后，一边趁热打铁上演了第三步走，汉帝拔葱。的确，没有邓太后这个水源的支撑，邓氏集团早已陷入了汉帝的三伏天了。这个时候汉安帝还不拔葱，更待何时？俗话说，权归臣兮鼠变虎，君使臣兮龙为鱼。这个时候往汉地上浇水的正是当年邓太后打压下的受害者，他们联手状告邓氏集团胡作非为，无法无天，罪大恶极，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更何况邓氏本来就早已经恶贯满盈，罪恶昭彰，于是汉安帝当机立断，开始一网打尽的拔葱行动。本着循序渐进的原则，分为两道工序，首先是斩草，先是把邓氏集团中的中流砥柱上蔡侯邓志降为罗侯，并将其举驾遣归封国，随后对邓氏集团中的另一位重量级人物尚书邓昉举家流放，再接着对邓氏集团的骨干成员一顿贬斥，摘掉了西平侯邓广宗、叶侯邓广德、西华侯邓忠、阳安侯邓真、杜乡侯邓福德的乌纱帽，贬他们为庶人。第二道工序是除根，降的降，贬的贬，罚的罚，这仅仅是汉安帝对邓氏集团下手的开始，紧接着才是真正的亮剑。他指使地方官员威逼引诱，逼邓广宗和邓忠自杀身亡。汉安帝的这招杀鸡儆猴战术果然高明，很快邓志和邓凤就很识时务地自杀了，结果像推倒了多米诺骨牌似的，邓随的堂弟河南尹邓豹、度辽将军武阳侯邓尊、将作大将邓畅相继自杀。最终邓氏集团的骨干成员为了免去羞辱，几乎在一夜之间消亡殆尽。唯一的两条漏网之鱼，一条是汉安帝严皇后的一表兄弟邓广德，另一条是当年曾经劝邓随归政而被开除邓氏宗籍的乐安侯邓康。邓广德因为裙带关系得以明哲保身，而邓康因为敢摸老虎屁股重获重用，一跃成为太仆。为了安抚天下，汉安帝摆出圣明天子的模样，丢卒薄居，将逼死邓氏兄弟的狗腿地方官装模作样地处理了一通，召邓家其余的成员尽数返京，名为解决后顾之忧，实为软禁。另外将含冤而死的邓志等人进行了厚葬，这当真是西江月，文雨千云，爱恨总是缠绵，情却百种千般，最是黄昏独自愁，身强宏愿依旧，一场名利过眼，多少痴人梦断，江山权贵几经手，回眸残天月半。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十年。一代奇女子邓太后走了，她带走了一个传奇，而另一位奇女子出现，接过了她的接力棒，开始了新的传奇之旅。这位接棒人就是汉安帝刘祜的皇后延姬。延姬之所以能成为接班人呢，那是因为她具备三大优势。一是相貌，她长得貌美如花，用羞花闭月、沉鱼落雁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 二是才华，她能歌善舞，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堪称一流的才女，一点儿也不夸张。三是出身，她的母亲和邓绥之弟西平侯邓弘的夫人是同胞姐妹，这是延吉发迹的敲门砖。那接下来就说说延吉的个人情况，祖籍河南荥阳，也是名门之后。延吉的祖父延璋经晓国家典章制度，在汉明帝永平年间任尚书，当时他的两位妹妹被明帝选入宫中，封为贵人，因此延璋一跃成了皇亲国戚。可是呢，由于汉明帝为人正直，为防止外戚专权，采取了全无私逆之授的策略，结果延璋非但没有借妹妹的两对翅膀高升，反而直降，成了只比2000担的中上级军官，步兵校尉。延吉的父亲延畅生有四个儿子，却只有一个女儿，也正是因为独生女的关系，延吉一出生就被父母视为掌上明珠。因为延吉拥有相貌、才华、出身这三大得天独厚的优势，他也选择了重走邓绥的后宫之路。汉安帝元初元年，才色兼备的他被选入掖庭。这时候汉安帝已经20出头了，正值精力旺盛之年，但由于朝政大权由邓太后邓绥接管，沦为傀儡皇帝的他只好选择隐忍和消沉以迷惑邓太后，于是呢，只能醉入女色来打发他空闲的时光。延吉入宫以后被汉安帝惊为天人，很快对他爱得死去活来。的确，延吉就是天生的尤物，肌肤吹弹可破，吐气如兰，曲线玲珑，凹凸有致，增一分则肥，减一分则瘦，在冬天像是一团棉花，暖似一团烈火，怀抱就是叫人欲仙欲死的温柔香，而夏天则润滑如玉，凉若冰块，这样的温柔香谁又不喜欢呢？在度过了如胶似漆的蜜月之后，汉安帝马上给了他名分，立为贵人。第二年，也就是元初二年，延吉转政，以势不可挡之势被立为皇后。大典完毕，敖成婆的延吉以皇后身份入居中宫，脸上的笑容灿烂的连花也要逊色几分，内心的喜悦比蜜糖还要甜那么几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济涵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关云长是醒目血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济涵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十年蛰伏陋室，一朝大权独揽，成了后宫至高无上的一姐之后，延吉一边在享受专宠带来的喜悦，另一边开始挥霍专权带来的快乐。被娇惯溺爱惯了的他， 在宫中是撒泼使性，大耍威风，经营着他后宫的一亩三分地儿。他的眼里边容不下一粒沙子，说得再直白点，汉安帝只能宠幸他延吉一个人。对于有威胁的情敌，他毫不手软，采取一切手段和办法进行打压，甚至不惜亮出手中的绝情剑和屠龙刀，置人于死地，以确保他独一无二的皇后地位不动摇。也正是因为这样，后宫的后起之秀李氏很快就成了他的使刀石。李氏之所以会成为延吉的目标是有原因的。一是李氏才色兼备，美是入选后宫必不可少的条件，是敲门砖，是金石，而受宠才是后宫生存的法宝和利器。汉安帝对他同样的很宠爱，虽然没给他太高的名分，却给了他一个很特别很时尚的绰号，长乐痴文玉璧瓷娃娃。还有一点呢，李氏的肚子很争气，生有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在后宫母以子为贵，延吉尽管得到了汉安帝日撒夜耕的雨露，但是肚子却不争气，一直都空空如也。而李氏虽然是偶尔宠幸，但却很争气地生下了儿子刘宝。对于这呢，汉安帝对这位美人是另眼相待，给了一个很好听很有韵味的名分，喜人。虽然这个喜人只是一个虚名，但李氏在汉安帝心中的受宠程度却日益加深了。李氏逐渐受宠，延吉很是吃惊。为了避免以后受难，他首先发难了，找了个时间，找了个理由，找了个地点，用一杯毒酒将李氏送上了不归路。事后他给李氏的死捏造了一个理由，醉酒。面对延吉这样赤裸裸的犯罪和欺骗，汉安帝并没有派人进行追查，李氏的死不了了之了。随后在延吉的极力推荐下，汉安帝将他的父亲延畅封为北夷春侯，食邑五千户。杀了一个最有威胁的情敌，提拔了一个最亲的直系，延吉的铁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随后他对其他宫妃的打压更加肆无忌惮，当真可以用十步杀一人来形容。但此时的汉安帝早已被延吉的容颜遮住了眼睛，对他的行为是听之任之，后宫很快陷入了风声鹤唳之中。各种不利因素都消灭于萌芽状态了，结果是后宫很快出现了这样一个怪现象，个个如花似玉正值芳华之年的嫔妃都是不动产，一年半载也没有谁为汉安帝生下个儿子来。高明的延吉还没来得及为自己的催花辣手高兴呢，打击就接踵而至了。原来啊，因为其他嫔妃迟迟没有动静，李氏生的刘宝既是长子也是独子，在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在当时还在位的皇太后邓绥的主持下，年仅五岁的刘宝毫无悬念地在元初七年登上了太子之位。从刘宝上任的第一天起，延吉就失眠了。刘宝的母亲李氏是他杀死的，刘宝日后转正那就是他穷途末日。对此呢，延吉想把刘宝这根眼中钉、肉中刺给除掉，但无奈此时刘宝有邓绥罩着呢，他再疯狂也不敢造次，只有独自懊恼，黯然神伤。 可延吉苦恼的时光并没有多久，一年之后，也就是永宁二年，邓太后病死，汉安帝终于夺回了原本就属于自己的权力，开始主宰天下。延吉原本失神的眼睛顿时有了光彩，他仿佛溺水的婴儿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对汉安帝大献殷勤。通过他的温柔攻势，汉安帝很快将他的四个兄弟加官进爵。这样，严显、严景、严耀、严彦并列为卿校，典掌禁兵。第二年，也就是严光元年，他又把严显加封为长社侯，食邑13500户，追封早死的母亲为荥阳君。严显兄弟家的孩子都还是牧童呢，也全被拜为黄门侍郎。也正是因为这样，在邓氏集团灰飞烟灭的时候，新的严氏集团呼之欲出。羽翼渐丰啊，毒辣的严吉开始对最大威胁太子刘保下手了。他采取的战术很明确，诬告，罪名也就两个字，谋反。当然了，为了保险起见，严吉不可能直接出面，于是他找了两个枪手，分别是大长秋江京和中常侍樊峰。江京和樊峰原本就跟太子刘保的乳母王楠不和，后来发展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两个人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找了莫须有的罪名，靠严吉撑腰杀死了王楠。刘保为此体会到了人生中的最大的两个痛。刘保当了太子之后，江京和樊峰感到不妙，恐怕日后会被追究害死王楠的责任，具有后祸呀。此时严吉拉他们两个下水，自然是干柴烈火，一点就着。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更何况这个时候的汉安帝已经误入花丛当中不可自拔，被严吉的温柔勾走了魂儿，也蒙蔽了眼。接到密谋三人组打来的小报告，汉安帝是高度重视，立马派人去调查。可他不会料到，这时候朝中大多是拥后派了。调查组慑于皇后的淫威，哪里敢坚持实事求是啊，而是选择了随波逐流。上报给汉安帝的回复是，太子刘保谋反证据确凿，事实。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听到调查组的报告之后，汉安帝刘祜恼怒了，立刻召集朝中大臣，召开了政治会议，商议废太子一事。我要废太子。会议一开始，汉安帝就开门见山地抛出了没头没脑的这么一句话。朝中大臣一听都很吃惊啊，太子好好的，怎么说废就废呢？就对这，朝中形成了三大派别，一个是主废派，代表人物是大将军耿宝、中常侍樊峰、大长秋江京和王胜，理由是太子无德无才无能，不能胜任。第二派是主流派，代表人物是太仆来历、太常还焉、廷尉张浩。作为主流派的陈述理由是，法不责众，法本容情，太子还是个小孩呢，还没成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知错能改，善莫大焉。未成年即便有点错，那不是他本身的错误，而是年龄小的原因，所以呢，应该选择更好的老师对太子进行教育，让他更加健康的成长，这才是对太子负责的做法。另外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耿宝作为皇亲国戚，得到了很多荣誉和宠爱， 却不懂得感恩报恩，为国为民服务，而是依附奸臣贼子，伤害无辜忠良，离祸患不远了。废掉太子一事，陛下应该慎之又慎，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根本不应该废掉毫无过错的太子。来历一出马，果然非同小可，他引经摘句，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的关键所在，在治病救人的同时，还毫不留情地攻击了严氏集团的核心人物耿宝，可以说是一石两鸟。可朝中大臣大多选择了中立。是啊，现在朝廷已经不再是那个朝廷了，是严氏的天下。耿宝等人都是严姬极力打造的心腹，他们仗着严皇后这棵大树，在朝廷沆瀣一气，狼狈为奸，气焰熏天，肆无忌惮，无恶不作。对此呢，朝中大臣是敢怒而不敢言。曾有关西孔子美称的大学者太尉杨震多次上书揭发这帮人的丑行，结果遭到了耿宝等人的强力反击，最终被逼得自杀身亡，落得个尸骨露于野的下场。有了杨震这个前车之鉴，朝中大臣自然谨言慎行了许多。这次他们自然知道汉安帝是铁了心要废太子刘保，与其做无谓的反对，不如识时务地闭上嘴巴，选择沉默。果然，尽管主流派的言论很精彩，但汉安帝刘祜一点儿也听不进去。最终，他没有让这场辩论再继续下去，马上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对太子刘保挥了挥手。就是这一挥手，从此太子是路人，被废了，被贬为济阴王。至此，严吉的独守催化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一个强大的严氏集团称霸朝野。先来重温一段历史吧。公元前210年7月，秦始皇在第五次巡游天下途中生了病，车驾抵达沙丘宫平台时，秦始皇病情急剧恶化，不治身亡，享年50岁。随后的事情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沙丘之谋。沙丘之谋的主谋是赵高，他是秦始皇的幼子胡亥的老师，秦始皇的贴身车马班长，中车府令。他引诱胡亥，说动丞相李斯，三个人结成了政治同盟，伪造遗书，逼迫皇长子扶苏自杀，拥立胡亥即位，建立起二世政权。9月，二世新政府在咸阳举行了盛大的葬礼，将秦始皇安葬于骊山，就是现在的秦始皇陵。在安葬秦始皇的时候，二世皇帝下了一道处置秦始皇后宫的命令。命令说，先帝的后宫当中没有子女的人，不宜外放出宫。根据这道命令，他们全部殉葬从死，死的数量相当多。隐而不报，假传圣旨，夺权篡位，斩草除根，血腥屠杀，以保平安。演的是复制版的胡亥夺权。男人的这一套超级权术手段呢，被严姬给剽窃过来了。延光四年春天，汉安帝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清明扫墓活动，严姬陪同一起从洛阳出发去祭扫祖陵安陵。可汉安帝没有料到，就是这次祭祖却变成了他的死亡之旅。3月初3，巡幸队伍到达宛时，汉安帝突然得了疾病了，好多天也没好转，就急忙地返回洛阳。当途经河南叶县的时候， 32岁的汉安帝和当年秦始皇一样，呜呼哀哉了。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汉安帝死得太突然了，处变不惊的严姬马上找来兄弟严显和将军樊峰等人进行了一次密谋，达成共识，坚决阻止济阴王刘保被朝中大臣飞转龙登基。原因很简单，汉安帝突然驾崩，他唯一的儿子济阴王刘保虽然早已经是废太子了，但人却在洛阳。朝中公卿大臣听闻皇上死讯，如果拥立他登基，那么整个严氏集团的末日就要到了。会议决定了应对办法，先密不发丧，防患于未然，连夜回洛阳，再从长计议。于是严氏集团封锁汉安帝驾崩的消息，对外宣称皇帝病重，不能亲见重卿，并且将汉安帝的尸体转移到卧车当中，一路上只有严吉一人亲视车旁，每天送上吃的，端汤送药，并且不时地向车内的尸首问候起居，以掩盖真情，迷惑视听，同时找来草药放在车内，掩盖尸体腐臭的味道。严吉的作秀本领果然高明，众人都被他的举动给迷惑了，没有人怀疑皇帝已经驾崩。从叶县到洛阳有600里地呀，但在严氏集团的敦促下，只用了4天就到了洛阳。第二天，严吉将作秀进行到底，派司徒刘熙到郊庙设祭，假惺惺地为汉安帝进行祈祷。而严氏集团利用这个机会对京城进行了全方位的安排和部署，因为城中禁军都是严氏子弟掌把，因此整个朝中局势也都在掌握之中。全都部署完了，到了晚上，严吉亮剑了，而且是渐渐逼人，渐渐封侯。首先是发布讣告，宣布皇帝驾崩的消息，然后临朝听政，严皇后自尊为皇太后，接着快马加鞭，迎立更年幼的清河王刘庆一母弟弟刘寿之子刘义为皇帝。严吉这样做的目的显而易见，立刘义这样的傀儡皇帝，由他独揽大权。因为严吉出剑快，剑气如虹，目标明确，朝中重臣只能眼睁睁地成为看客，想不顺从他的意思都难。果然，少帝刘义即位之后，严太后代为摄政，临前殿朝群臣。太后东面，少帝西面，群臣奏事上书都是两通，一意太后，一意少帝。当然了，少帝只是个傀儡，是个摆设，是个挡风墙，大政全部都由严吉决断。严太后是三箭齐发呀，效果显著，但是她并没有小富即安，随即又接着亮了2箭，一个是打造班底，任命哥哥严显为车骑将军，一同三司。接着又采取措施，软禁了废太子济阴王刘保。严太后没有直接杀了刘保，那是因为刚刚经过了大的变动，她不想做得太过，成为千夫所指。果然，不想被藏的刘保听说父皇去世的消息之后，想上殿守灵，以尽孝心，结果被严太后断然拒绝了。大权在握的严太后下令刘保不得上殿亲临子宫，可怜而又无奈的刘保为此伤心的悲嚎不止。朝中一些正直的大臣见了

开门时间应该是晚上九点。 酒尽杯欢离合，寄给云朵一杯酒，换你心中的歌。 请问，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018年周一至周五晚九点，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让我们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北京时间16点整。 5000年浩瀚历史，3-5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 以下是广告时间。保健食品祥康牌祥康酒是以 N 乙酰D氨基葡萄糖、牛磺酸、白酒、纯化水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具有抗氧化的功能，特别适用于中老年人服用，每日服用一次，口服25毫升。祥康牌祥康酒应密封，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保存。本品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孕妇、乳母、酒精过敏者。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所谓养生究竟养什么呢？主要是啊，从宏观上讲就是阴阳，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四季养生就是调节人的阴阳。冬天的时候告诉大家了啊，要养阴；夏天呢要养阳啊。很多朋友说什么叫阴阳啊？一说阴阳糊涂。实际上呢，这些东西啊也不难理解。特别是咱们这个节目，把一些复杂的是吧、深奥的，咱们用非常通俗易懂的方法给大家做解释。什么叫阴阳啊？这就中华民族特有的啊认识事物的一个角度。他认识事物包括整个我们的宇宙。包括这个社会，包括这个人，都是从这个阴阳。那这个我们要清楚，比如说在宇宙当中，天为阳，地为阴，它分得很清楚。那在人来说呢，男人为阳，女人为阴啊。在上下来说呢，上为阳，下为阴。在内外来说呢，内为阴啊，外为阳。你看分得多清楚。包括病邪也是一样，病邪有阳邪，有阴邪。啊，你说这个暑它属于阳邪，火这都属于阳邪，阴邪呢是寒湿，你看分得多清楚。所谓呢养生就是借天时调节我们人体的阴阳啊，它的理论基础就来自于传统的这些理论。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个问题，讲了之后你就明白了啊，明白阴阳怎么回事了。然后呢结合着自然气候，结合我们自身啊，冬天就阴中啊，夏天呢阳盛，这不就清楚了吗？哎，我们人体呢，有的是阴虚的体质，有的是阳虚的体质。你要说坏了，你越往深说，我越糊涂，不糊涂啊！啊，阳为火呀，阴为水呀，阴为寒呐，你这不清楚了吗？你比如说我是什么体质啊？那你就啊，我告诉你，你自己可以对号入座嘛。啊，你比如说阳虚的人，阳虚的人他是什么呀？啊，阳虚的人首先。他不好动啊，他不好动，他不想动，那说明他啊阳气不盛了吗？那、啊、这不就清楚了吧。再往下说呢，怕冷的、发冷的、遇冷就病情加重的，这不就是寒吗？那阴虚的呢就不是了，阴虚他是发热，哎，发燥发烦。哎，首先来了还有发干，口干了，咽干了，鼻干了，眼干了，皮肤干了，这就阴虚啊。啊，阴虚有火的有热的，那就发烦发燥。所以我们把自己的体质哎把它搞清楚了。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说了这个夏天啊阳气盛啊，那阳气绕的人你要抓住这个机会干什么？蓄阳啊，养阳啊，通阳啊， 还有一条，千万别上扬。你看我们讲了，夏天就大家都知道啊，夏天到了要防暑，这只是一方面，看问题一定要啊，为什么讲阴阳呢？它就是两方面的，是吧？它是两方面，任何一个事物啊，它有正面，它有反面，它有表面，它有内里啊，这样呢看问题我们就比较全面了啊。另外看待我们自身，是吧？我们就清楚了，阴虚的人多瘦，阳虚的人呢啊多胖啊，这就是一个规律。本身呢阴虚啊，阴虚的水少啊，啊它就干呢，是吧？所以人体呢相应的就瘦。胖啊，胖有湿啊，有寒呢、啊、胖人多湿，这都是属于呢阳不足了。所以在这个机会上，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啊借天时来去调我们的身体，调节人的阴阳。哎、啊、这就对了。每年啊啊夏季八卦，为什么呢？那他明白了这个道理了。凡是人啊，我们讲了，凡是有阳虚的人，凡是有风湿的人，这些人都应该抓住这个机会。那么寒和湿又和这个阳有什么关系？哎，我们要弄清楚了，去把它解决啊。怎么样抓住这个主动权呢？啊，这是一个机遇啊。所以我们今天要结合着冬病夏治这套方法，这就是在中医传统来说啊，这是我们特别强调和突出的，也是继承。就一个民族嘛，他要把他的一代一代人的经验和包括他们的教训，这些呢我们都要传承下来。那好的我们就要发扬。跟大家说说啊，从思想上啊，我们要认识特别要注视这个阴和阳。说你阳虚的人啊，这时候一定要抓住。首先第一，我们强调别伤阳啊，不要伤阳，别着凉了啊，别吃的太凉了啊，就行了吗？在不伤阳的情况下，我们如何啊？我们在调自身的这个阴阳。什么叫阴阳啊？健康的标准啊，阴平阳秘，精神乃至啊。什么叫健康？传统啊，它有标准，它的实质就是阴阳平衡。怎么平衡？阴平阳秘，该养阴的时候养阴，该养阳的时候养阳。这从宏观上讲。啊，从你每个人具体上，啊，你是属于阳虚的，比如说我们上了年纪以后，都出现腰也弯了，背也驼了，这是什么？腰弯了是肾阳不足，背驼了是胸阳不足。你这时候要知道，啊，把这个阳气要打通了。那么督脉呢，是总管人的阳经，正经呢有十二条经络啊，因为呢十二条呢有六条阳经，六条阴经。那么督脉也就是行驶于我们后背脊椎骨啊，脊椎骨这个走的是什么？走的是阳经，就叫督脉。你把阳气啊怎么去养足了？把这个督脉把它打通了啊，它总管六条阳经，一旦打通了这个督脉以后，阳气足了，怎么样？这个腰也直了，这个胸呢也挺起来了啊。你看很多人到老以后弯腰驼背了啊，一看就知道阳气不足了啊。有人嗨，没办法，老了。哎，他默认了，是不是老了？没错啊，人必定要老的。这个老是怎么去认识？是可以啊控制的，是可以延缓的啊。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知识，然后你听了这节目就明白了。哦，就阳气不足的在这时候呢要打通督脉，打通督脉命门呐、啊、至阳啊、大椎呀、啊，你把它打通了的，打通了，你看，身板也直了，走道也快了。然后呢，这个阳气养足了，那么还有腰凉吗？你看有的人呢，哎呦，腰可凉了；有的人背可凉了；有的人脖子可凉了。这凉是说明什么？这个凉就说明你这个经络不通了嘛，血是有温度的。特别现在我们去可以查一个。啊，用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方法，我们就可以查自己的病。如果你的经络通畅，气血和全身的温度基本上是一样的，哪个部位基本上都是一样。但是你呢就发现了，是吧？你自己去摸一摸啊，就像我们告诉大家推肚子，很多人并不知道自己的肚子里是怎么回事啊。结果推也一推一摸，哇，心口窝可凉了，问题出来了吧。啊，一推到推心置腹吧，一到小腹，哎呦， 小肚子冰凉，这说明什么？凉啊，就是血脉不通啊，经络不畅啊。为什么不畅？这有寒积，有湿瘀，这不就清楚了吗？啊，这是可以查的，或者我们的腰啊、后背啊都有啊，这是一个啊，啊可以自查。二一个呢，就是现在夏天都出汗，那有的人不出汗，这是什么问题？有的人出汗很多，啊，要把它分开。不出汗说明了内外不通，不出汗什么？不出汗也是病，出汗太多还是毛病，这不是内外不通了，堵塞了吗？哎，有人出汗，出汗是什么呢？大家摸摸这脖子，很多人出的是黏的、凉的，哪也不出汗，稍微热一点之后，脖子那儿出汗，别问了，颈椎病，简单吗？非常简单。然后你再看看啊，心梗的，啊，心绞痛的，心脏有毛病的，肺有毛病，你摸一摸这前胸，一般的时候你稍微光滑，可是有些部位怎么着，黏糊糊的，那儿呢内里就有变化。这个查病简单不简单？非常简单，不利索。如果你全身都不利索，都是黏糊糊的，心里又发烦，甭问，中暑了。这些呢都是非常非常的简单啊，我们可以呢啊，你懂了，今天听了这个节目是吧，你就知道了啊。有人后背心凉，那就我们谈到了，你喝水可能喝的急了，喝的凉了，一下子喝了很多，后背心凉。所以我们知道这些情况，知道怎么形成的，然后呢，哎，我们又知道又给大家准备了方法啊。这个时节新陈代谢比较快，那新陈代谢快呢，对于体内的垃圾是一个清除的最佳时机啊。你有颈椎病的，你要拔大椎吗？拔肩颈吗？啊，有的人颈肩综合症啊，除了颈椎有病，肩膀也不行啊，胳膊也不行啊，那你要天纵也要拔呀，肩颈也要拔呀。然后做揽功干什么呢？借着这个阳气，借阳气去通，把你体内的湿寒瘀给它散出来。所以我们给大家说说这个阴阳啊，说这个阴阳啊，说说呢冬病夏治啊，也结合着一些具体的病。重点讲呢说说这个督脉，督脉为阳嘛，是吧，我们推肚的呢人脉啊，人脉为阴呢，如果我们督脉也通了，然后呢我们又通过推肚的把人脉也打通了，人脉和督脉都通了，这样呢你一个阴阳的在人体的一个循环就给打通了啊，就打通了。如果这个督脉和人脉通了以后，这人大病一般都不会有。为什么呢？阴阳啊，啊互通啊，啊你后背不通，你前面也不通，是吧？前面人脉管着六条阴经，后背呢督脉管着六条阳经。啊，有的人就是督脉也不通，人脉也不通，他不就有病了？他不和了，阴阳和嘛，他和了什么？他都会被堵塞了。所以他没法合了，所以大家要明白这个，从宏观要明白这个道理。在练武术来说呢，那叫小周天。我们为什么教给大家一些啊方法？摇橹的动作啊，前仰后合的，那是干什么？那就是实质上就是小周天，就让你打通督脉和人脉。你打通了督脉呢，作为阳经，它的动能特别畅通了；作为呢人脉，这属于阴呢，就不会口干了，什么咽干了、鼻干了，没有那个事儿了。所以说，我们把这些啊，把它整明白了，是吧？结合着呢，夏季养生，我们呢，把祖国传统的这个阴阳学说给大家呢做了一些介绍，特别讲到具体的方面啊，要借天时啊，要通阳啊，也就是督脉，它总管了六条阳经。在这方面讲，大家可能总觉得离自己的病很远，是吧？大家耐听说病，嗯，讲这个宏观上的理论的方面的东西，这个呢就差一点了。但是呢，我们要兼顾新朋友和老朋友，因为老朋友在这方面不仅仅学了一些啊知识和方法，而且悟得很深很透啊。你比如我们说这个阳，阳是人的生命的动力，原动力。啊，是气血循行的动力，是新陈代谢的动力，是人吃消化吸收是吧排出的动力。 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是吧？阳气足了，人就想动，爱动，动的时候就浑身轻松。用大家的体会来说，啊，过去啊呀不想动，特别一些上了年纪的一些女士们，哎，望着家里的活看着呢发怵，啊，就不想干。通过啊泡脚啊、推脱、按摩，这样特别精神，爱动。家里的活干完出去，哎，怎么样？还出去走？那这说明什么呢？许多人好了以后，哎，他似乎也不明白，是不是？也不对，十分清楚。啊，怎么着你这个啊就改变了呢？改变的关键是在哪儿呢？实际上就是这个阳。所以一提起阴和阳，有些朋友啊就触头。实际上呢，你只要静下心来去听，啊，慢慢就清楚了。哎，知道自己是阳虚的，是阴虚的体质，你就能分清楚了。阳虚则寒，把这句话记住：阳虚则寒，阴虚则热。这不就清楚了吗？阳就是太阳啊，啊，太阳足了你会发冷吗？你会怕冷吗？不会的，啊，就是这道理。啊，阳呢就是火，我们了解这种现象啊，讲这个道理是为了什么？不去伤阳，而且在夏季的时候要通阳，要养阳，啊，这就对了。那么说具体的，你比如说我们说夏天拔罐子啊，这干什么？一个是把我们体内的风寒湿借着阳气啊，借着这个夏天的毛孔开了，新陈代谢快了，把它呢散出来，这不就借天时吗？由于你身体过去啊受风啊受湿啊受寒的堵塞了气血了，怎么办呢？我们把它经络给它打通了啊，就是这个道理啊。你体内的风寒湿去掉了，把阳气呢啊给它疏通了，这样呢啊你的体质就改变了，就想动了，就爱动了。特别是啊你背凉啊、腰凉啊、腿凉啊、什么颈椎病啊，这不都解决了？我们为什么呢？你看现在天热，有几个说现在关节病犯的太少了，都是等什么呢？天凉的时候，哎呀腰不行了，又腿不行了呀，颈椎也不行了，胳膊也抬不起来了，都是这样。但我们夏天讲这个病的时候，就是让大家引起重视。一个是呢防，一方面我们夏天防中暑，另一方面呢防这个风寒湿，这是第一个给大家输送的什么这个理念啊。大家清楚，我们讲了半天夏季养生，第一个就是什么，就告诉大家啊，第二个才是什么呢？借天时啊，把体内的风寒湿借着它呢循环快，啊，新陈代谢快，给它做一次呢体内的清理。第三层意思就是疏通我们的经络，把经络打通了，督脉打通了，后背嘛、腰嘛、背嘛、颈椎嘛、腿啊，这都膀胱经啊，把它打通了，打通了，这作为养生了。等你天凉的时候怎么样？没事了，是不是？没事了，就穴位提前有这个意识，做一点这样的工作，那你在天凉的时候那就舒服多了。但是这种呢意识，许多人过去不是这样，当然现在大家理解了，是吧？啊，特别年年讲冬病夏治，哎，很多人这方面的意识越来越增强了。所以我们把这个宏观的东西给大家一步一步的，为什么讲夏季养生的意义在哪儿？我们说了三个方面，大家做记录的时候就把它记下来了啊。第一啊，干什么？是不是？第一就是养生，哎，千万别伤生，啊，第二步就把你体内的风寒湿在这个机会上排出体外。第三个时候修复，哎，过去有风寒湿阻塞了我们的经络，哎，造成了凉啊、麻呀、疼啊，是不是？行动不便的，哎，这些把它修复了。哎，这三层意思，咱们做记录时候把它记录。 好，上半时段讲座呢暂告一段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你好。 哎，好。啊，尊敬的李老师您好。 哎，您好您好。 啊啊，李老师。 哎， 我上已经三年了。 哦。 啊，也是一个老朋友了吧。 老朋友。 啊。 三年。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把主要的跟您说说吧。 对。 啊。我第一我说我这个排毒的事儿。 哎。 我上半年呢。哎，我就开始排毒了。 哦，好。 啊，排的就是反正。 7天吧，就拉肚子吧，拉的水似的。可是医院他哪也不觉着疼，也不我就是我工作就是排毒呢，所以没、我也没害怕。 因为你不难受。 哎，对对对。 啊，对。 排完毒以后，真叫轻省。 哎。 哎呦，我这肚子可轻省了。 嗯。 啊，第二一个呢，就是我的泌尿系感染。 嗯嗯。 哎呦，我的这毛病啊，可好几年了。 嗯。 啊，这从大您这自家打吧，又喝茶。 对， 哎，泡脚，推肚子，哎，还有喝这酒， 对， 结果您猜怎么着？我也不知不觉的，他就不这泌尿系他不疼了， 对， 啊， 对他这宣传的特点就是不知不觉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好了， 啊，就好了， 嗯，对，非常自然。 第三一个呀，就是我的心脏问题， 都有， 哎，我。就是反正是也不算推那么大吧， 嗯， 那也就是导播， 导播 还有点房颤， 哎， 啊，就这心脏挺什么， 发动机出故障了， 可不发动机出故障了，可是一样我就按照您那个我下定决心了， 对， 我就按照您这个三不起五不操吧， 嗯， 哎，喝茶， 嗯， 这酒我是连喝。代抹，哎，现在您不说戒天时吗？ 戒天时。 哎，我这一天呢，我增加了早晨三袋，晚上三袋。 哦。 哎，另外呢，我喝完了以后啊，隔半个小时我就拿这酒抹我这心脏。 哎。 哎，所以说呢，我这些日子呢，就缓解了，我也不能说好。 对。 哎。哎，反正是缓解了， 他感觉到痛快了。 哎，对对对，他出气儿痛快了。 嗯 嗯，不憋得慌了。 哎， 啊，所以说我挺高兴的。 嗯，有时候人家夏天呢，心脏不好，哎呀，特别是阴天的时候，感觉到压气。 压气。 那是不是？ 啊，上不来气儿。 对对，那就是缺氧。 就是缺氧吧。 哎，对，缺氧。 为什么？这啥？我说我这些日子我增加两袋呢， 对他给你充氧了， 是吧？ 减少机体耗氧量 啊， 哎，那个说得很清楚， 啊， 是不是？提高身体耐缺氧能力， 哎，提高免疫力， 对， 李老师， 哎， 我这个几项问题呢，反正就是缓解了吧， 缓解了， 因为时间关系，我跟您 今天的时间呢，我看也到了。是吧？咱们就说到这儿吧，好吧？ 好， 朋友们，再会。 嗯，再见。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下街157号，电话83226605。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电话8480633062639411。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7号，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电话57155065。木樨园店位于丰台区南三环中路66号楼3号底商，电话87874753。昌平店位于昌平区鼓楼北街北侧100米，电话80115928。廊坊店电话03165269553。以上是广告时间。 好，朋友们，这个时段的养生家常话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江国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特。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1937年，他毅然决然地留在了炮火和杀戮中的南京城。 就像在危急之中，男人不应弃船而去，女人也不应该丢弃他们的孩子一样。 在惊天浩劫中的南京，他是怎样担负起了保护10000多名妇孺的重任？ 甚至不知道他叫什么， 但大家都知道在这里非常安全。 用生命救助了上万人的他，为何会选择自杀结束自己的生命？ 假如能再生一次，我还要为中国人服务。中国是我的家。 她就是在血海中撑起一片生命孤岛的美国女人，明妮·魏特林。档案为您揭秘在南京大屠杀中拯救生命的美国女人。 1941年5月14日，在美国印第安纳州的一间普通公寓里，一个美国女人用布条堵住了门窗的缝隙，然后打开煤气，在床上静静地躺下来自杀了。人们在他的桌子上发现了一封字迹潦草的遗书。我在中国的传道已为成功而告终，与其精神错乱而痛苦，不如死去更轻松。这个女人没有双亲，没有家庭，她在密执根州的弟弟把她的遗体运回了一个叫雪柏的小镇上，简单的安葬了。在当时的美国，很少有人知道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女人，更少有人问起她为何如此痛苦，甚至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但在中国，她的死引起的关注远远超过了美国。当美国基督教传教会把她的死讯带到中国来的时候，人们纷纷自行集会，组织悼念活动，就连当时刚刚迁到重庆的国民政府也表示了沉痛的哀悼，并授予他一枚银质奖章，代表了政府最高的敬意。1937年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当时这个女人就在南京。在那段惨绝人寰的日子里，这个女人到底经历了什么？她的死为何在中国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响？在这个女人身上，到底与中国、与南京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照片上的就是这个女人，她叫明妮·魏特林，美国人。1886年魏特林出生在美国伊利诺伊州西科尔小镇上。1912年26岁的魏特林以优异的成绩从大学毕业，加入了海外基督教传教士联合会，并被派往中国。能去到遥远而古老的国家去传教，使年轻的魏特林兴奋不已。魏特林来到中国以后，对古老的中华文明充满好奇，他甚至根据他的姓 Van Trin 的谐音给自己起了一个中文名字华群。同时他也深深地为中国落后的妇女教育而担忧，他很同情这些不识字的女人，想为他们做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1919年魏特林应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聘请来到了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原名金陵女子大学，魏特林在学校里负责教务工作。来到南京后，魏特林十分喜欢这个城市。他刚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时，就曾写信给纽约的友人说：“你不知道来南京这里有多好， 魏特林喜欢园艺，他在学校里栽培了许多玫瑰和菊花，他也常去中山陵的花房，还喜欢在明孝陵附近的小径中散步。春天的时候，他喜欢那里经常弥漫着的桃李花香。魏特林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教学中和老师与学生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可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座他心爱的城市正面临着一场巨大的灾难。 当时的南京是国民政府的首都，风光秀丽，景色宜人，百姓们生活平静，一片祥和景象。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任职期间，魏特林向在华的外籍人士募捐，建成了新的校舍。他还倡议学校招收附近的贫困孩子。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入学日期也因此推迟了。8月12日，魏德林决定开始动笔写日记，记录每天发生的事情。 魏特林当时认为南京是中国的首都，战火恐怕还一时烧不到这里来。在8月12号的第一篇日记里，他记录着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准备下一周安排入学考试。可是让他没想到的是，第二天报纸上就报道了上海爆发了战争。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和美国使馆几次劝说魏特林离开，都被他拒绝了。他认为自己有责任保护学校，保护这座古老而美丽的都城。魏特林与其他三名自愿留下来的教师组成了留守委员会，由魏特林担任临时校长。我们从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找到了一份珍贵的档案，这是一份当时日本军部发放给魏特林的通行证，这上面写着通行许可证，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市名是用魏特林的英文和日文两种形式写的，现住所南京金陵女子大学，南京金陵女子大学就是我们所说的南京女子文理学院。行先南京到上海括号往复，这里的意思就是自由往返于南京和上海。魏特林手里怎么会有这样一张通行证呢？原来在12月初情况越来越危急，南京的美国大使馆向滞留在南京的美国人发出了最后的通告，这份通告也送达了魏特林手里。通告上要求每一位滞留在南京的美国人对三项选择当中任选其一，并且签上自己的姓名。这三项选择是：一，现在就走；二，过些时候再走；三，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走。魏特林坚决地选择了第三项，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走。在那一天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这也是我的使命，就像在危急之中，男人不应弃船而去，女人也不应该丢弃他们的孩子一样。就这样，魏特林留在了南京，他已经顾不得自己的安危，他开始抓紧一切时间，利用所有条件为保护难民做准备。 魏特林认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地处南京的使馆区，结构十分牢固，作为难民收容所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很快，中央医院、气象台这些单位也向魏特林提出征用校舍的请求，但为了保护难民，都被魏特林一一拒绝了。侵华日军空袭南京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开始收容女人和孩子。魏特林原本认为学校里可以容纳2000多名难民， 但随着日军空袭的次数越来越多，人们纷纷涌进难民区，许多小孩子也跟着家人住了进来。魏特林十分怜爱这些孩子，还会尽力给他们找来一些糖和奶粉吃。 在孩子们的眼里，魏特林的形象是高大威严的，但更是温和慈爱的。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避难的这段日子，成了许多孩子心中永生难忘的记忆。 不停的轰炸中，魏特林如何保护学校中的妇女和孩子？ 学院的草坪上都会铺上一面巨大的美国国旗。 避难的人不断的涌入校园，魏特林用什么维持难民的生存？ 尤其是每天这么多难民吃什么，成了他急需解决的问题。 档案正在揭秘。 在这些孩子里有一个小姑娘叫熊秀芳，如今她已经成为照片上白发苍苍的老人。1937年她只有12岁，侵华日军空袭南京城，熊秀芳一家赖以生存的杂货铺在轰炸中被夷为平地，一家人的生活从此失去了着落。熊秀芳当时就是躲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里避难，而此时侵华日军的轰炸越来越猛烈，城里的有钱人早就离开了，平民百姓只能四处奔走。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坊间流传着这样一则消息，金陵女子大学的校舍是美国人的，日本的飞机不会轰炸那里，那里有一位华小姐专门接纳难民。当年12岁的小姑娘熊秀芳如今已经是87岁的老者，让我们来一起听一听她的回忆。 以前嘛，她蛮漂亮的，个子高高的，每天头发短头发，就是她，旗袍裙子、高跟鞋子。那黄小姐喊一个穿一个歪，一个高是一个。你穿我穿你，有一不要钱，到底是逃难女人，到底是逃难男人不是？ 熊秀芳老人口中的这位华小姐，就是华群，也就是魏特林。当时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只负责接受女人和孩子，男人要想避难可以躲在附近的安全区内。据熊秀芳老人回忆说，每当轰炸来临，学院的草坪上都会铺上一面巨大的美国国旗。来校园避难的人们有很多都没有见过魏特林，甚至不知道他叫什么，但大家都知道在这里非常安全。虽然有时候这种安全维持的那么短暂，但对他们来说已经十分宝贵了。 1937年12月12日，日军的重炮彻夜轰击着城门。那天晚上，魏特林一夜都没怎么睡，在半睡半醒的状态下，他感到日军似乎在追逐撤退的中国士兵，并向他们射击。凌晨五点过后，魏特林起床来到学校前门，看门人对他说，刚刚有大批撤退的士兵从门前经过。在日记中，魏特林写道，我们对今后几天的命运毫无把握，大家都疲倦到了极点，几乎在所有场合我们都发出低沉疲倦的呻吟，周身的疲惫。 这一天，南京沦陷了，学校成了老百姓保命的地方，许多难民都涌向这里。魏特林劝说男人们到安全区别的地方，跟他们反复解释这里只接受他们的妻子和孩子。熊秀芳躲在学校里，他亲眼目睹了发生在这里恐怖的一幕。12月14日这天晚上，熊秀芳刚刚入睡，就被一阵脚步声给惊醒了。让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回忆。 他事情就搞什么了？你们该做什么就什么，你们不要跟人那个，他问你们话，你们不懂，你们不要吱声啊！要七个日本人吧，日本会抢劫，老子抢劫，小子抢劫，就是你娃。 哎，就这样子，一个一机构人，他跟陪着他，陪着他看看我们这些人，每层楼都看看，跟着他来，跟着他去，就听人家讲的。你看那门洞啊，死的女人多，老太多，前个月也就死掉了。我们好像死多好人喽，你说我们在，他说我们在恩人啊。 魏特林这两天不停地应付前来搜查的日本兵。刚开始只要他一说这里是美国人的学校，日本兵转一转就离开了。但到后来，日本兵彻底无视这一切，甚至闯进学校试图扯掉挂在这里的美国国旗。看着难民们慌乱的表情，魏特林不住地叹息。他觉得那个曾经充满了活力和希望的首都南京，此时变成了一个可悲而破碎的空壳。街上空无一人，所有的房子一片黑暗，充满恐怖。 侵华日军进入南京城后，开始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南京居民不分老幼，或者被枪杀，或者被活埋。整个城市像哑剧般的寂静，到处可见血泊、尸体和痉挛的手脚。此时的南京城已成了人间地狱，几乎每天都有几百人甚至上千人来到学校门前，希望魏特林能够收留他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里的难民此时已经超过了12000人，一些老年男子也被同意住在中央楼的教工食堂里。 对难民们的管理让此时的魏特林感到棘手，尤其是每天这么多难民吃什么成了他急需解决的问题。我们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里找到了这张珍贵的照片。魏特林和当时留在南京的外国人搭起了粥棚，这是他们施粥后在粥棚前的合影。最左边就是魏特林。粥棚是用竹竿和竹席搭建的，棚内支着一口大锅，就在这里熬粥。吃不上饭的人可以拿着碗和钵子在粥棚外排队等候，一人一次，一次可以盛一勺。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里吃饭也都是免费的，但家境稍微好一点呢，就自己带米到学校来吃。熊秀芳算是后一种，为了不给学校增加负担，吃完了自己带的米以后，他一家人还要想尽办法回家取米。难民所里流动性很大，有的人牵挂家人，牵挂房子，看外面不那么紧张就回家看看。熊秀芳临离开学校之前，魏特林对他百般叮嘱，遇到日本人不要反抗，见机会再逃走，千万要注意安全。 这是熊秀芳第一次离开魏特林的身边，他和父亲刚走到校园外不远的街道上，眼前的景象却令他一步都迈不开步子。 被吓得哇哇大哭，父亲让他闭上眼睛，两个人艰难地迈过一具具尸体，直到他们听到一个男孩子的声音。 在愤怒、悲痛和反抗中，魏特林如何面对禽兽般的日军士兵？ 就在日本兵离开的时候，魏特林发现在学校的侧门，一群哭泣的女难民被推搡着带上了日本人的车。 面对新一轮的残暴屠杀，魏特林又将如何救助？ 不能见死不救，魏特林反复琢磨这件事，一夜未眠。 档案正在揭秘。 熊秀芳和父亲遇到了一个留着平顶头的中国小男孩，这孩子乐呵呵地对他们父女俩说，我要去杨公井，回去看奶奶去，奶奶在家看门呢。男孩的声音很好听。熊秀芳偷偷地睁开了眼睛，这孩子看上去有15、16岁， 原本熊秀芳想跟他说点什么，但还没等他张嘴，身后立刻响起了脚步声和他听不懂的语言，让他僵住了。他马上意识到日本人来了。 我跟我爸爸俩人骑着人拿我儿子送上庄回来，回来弄人家告诉我们，日本喊你去去，把帽子收到想在心里，他说这个他去跑怕他想准的很呢，把这娃打死了。我问吴家的，我说那个娃的日本杀他的。 熊秀芳站在那里不敢动，他看着仍然嘻嘻哈哈的日本兵一步步远去，他已经被吓得浑身颤抖。当熊秀芳和父亲带着取回的米回到学校的时候，他哭着把刚才的经历讲给魏特林听。魏特林把他抱在怀里，抚摸着他的头对他说，好孩子，你是勇敢的，你带回来的米能救这里的姐姐们。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田阳。今天我想为您带来唐玄宗李隆基所作的一首《幸蜀西至剑门》。剑阁横云峻，銮舆出兽回。翠屏千仞阖，丹帐五丁开。灌木迎其转，仙云拂马来。乘时方在得，嗟尔乐明才。在唐代历史上，玄宗李隆基无疑是一位功过都极为突出的皇帝。他既有将大唐推向巅峰的宏伟功绩，也有引发安史之乱将大唐带向衰亡的人生败笔。除了执政方面，李隆基在艺术上还颇具造诣，在文学、音乐等诸多领域都有佳作流传于世。特别是他谱写的《霓裳羽衣曲》，更是被称作是唐代歌舞的集大成之作。安史之乱爆发后，李隆基逃往四川避难，在唐军收复都城长安后，他才得以返回京城。当途经险峻的剑门关时，他有感而发，写下了这首作品。诗中写道，剑门山险峻无比，我避乱到蜀地，如今得以返回京城。遥望那高达千仞的山峰，宛如一道苍翠的屏风。那好似红色屏障的石壁，传说是五位力士一手开通。灌木丛生，好像缠绕着旌旗，时隐时现。白云在山间缭绕，微微拂过我们队伍中的马匹。治理国家应该顺应时势，实行仁政。各位爱卿，你们平定叛乱，建功立业，不愧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呀。东汉末年，刘备占据了四川地区，为了抵御北方曹魏政权的进犯，他命人在剑门山中凭借险要地势修筑关隘，起名为剑阁， 并设置了格卫一名，作为当地最高军政长官。从那儿以后，剑阁就成为了雄关险隘的代名词。在历代史书和文学作品中，都留有大量称赞此地险峻的文字。诗人李白的《蜀道难》中那句著名的“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更是使得这里名扬海外。由于剑阁之名远播，1913年此地设立县治时也沿用剑阁作为县名。至于诗人笔下那座险关，经过多年的开发与扩建，政府将周围诸多景观整合而成了今天著名的剑门关风景区。它的具体位置就在今天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城南约15公里的地方。如今的这里以自然风光壮丽旖旎而著称，这里既有剑门关、剑阁古蜀道、三国名将姜维、邓艾的陵墓等人文景观，也有翠屏峰、雷霆峡、石笋峰等天然美景。在这里，一年四季都能够欣赏到不同的美景。春季时，山间野花烂漫，鸟语花香；夏季时，气候凉爽，堪称避暑胜地；秋季时，山间云雾缭绕，宛如人间仙境；冬季时，山顶白雪皑皑，银装素裹。四时美景各具风情，无怪乎这里会成为诸多旅游爱好者和摄影爱好者的绝佳之选。写下本诗的时候，唐王朝大军已经收复了长安，国内政局的初步稳定使得李隆基得以带着一种相对平和的心态踏上归途。这种心态在本诗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诗中格调庄严，境界开阔，大气磅礴，符合作者九五之尊的帝王身份，也颇有盛唐时代诗歌的风范，不失为一首千古流传的名篇佳作。剑阁横云峻，銮舆出兽回。翠屏千仞阖，丹嶂五丁开。灌木迎其转，仙云拂马来。称时方在得，嗟尔乐明才。这里是唐诗地图，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于达、程涵，感谢您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 在文学的大道上，我们一路向前，穿过灿烂的忧伤，途中那些期待的面孔，是现在想起时心灵中感动的瞬间，溢满了从来时到现在的整个时空。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韵味真情依旧。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人物空间和纪实传奇节目的制作人刘丽。休假的时候去英国，有一天住在牛津附近的一个庄园里，贪恋美景舍不得多睡，一大早就起来穿行于森林和草坡，不时还有肥肥的野兔从身边跳过。爬